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姐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呢说一个话题，可能是一听这个话题呢，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是会非常感兴趣啊，就是怎么让各种慢性疾病更好更快的康复啊，使您的吃的药物更加的有效。那现在呢是春季，应该说这个时候呢还不是特别的稳定，尤其是从气候上不是特别的稳定啊。那么刚开始呢，我们还是就时令养生的话题呢先跟大家来说一说。 我们就先说这个顺应四季的养生啊。你看这个进入春季，那我们人体呢这个从一个收藏的状态进入一个逐步这个代谢旺盛的这个状态。那个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肝脏呢是这个将军之官，所谓将军呢，这个主要是这个带兵打仗的， 嗯，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它这个就容易这个肝火旺盛，哎，容易让人那个做事急躁，容易这个发火，所以呢，这个春季养生，重在养什么呢？养肝。那个在中医里面大家都知道，肝啊，它属木啊，在这个五行里边。那么中医就认为，哎，肝它是解毒器官，同时呢，肝脏呢也支配着全身的肌肉、关节，而且呢，肝开窍于目，哎，我们眼睛呢和肝脏呢有这个略熟关系。再有呢，肝和我们这个胆呢就相互表里，一表一里，就一阴一阳，这是它和胆的这个关系。那在生理功能上，肝脏呢？它在中医里边啊，它藏血，藏就是收藏这个藏，就是有储藏、调节血这个功能，所以肝主血海，有这么一说。我们人卧，就是卧在床上那个卧，躺着，哎，那么这个血归于肝，所以这个肝病患者呢，他适于这个什么呢？卧床养肝。还有一个肝脏，它还有一个功能呢，就是主谋虑，就是谋虑就是谋略嘛，啊，和这个思虑嘛，所以你看，在我们思虑过度或者压力大的情况下，就容易形成这个什么呢？肝郁多躁，哎，谋虑不周，想问题那一急躁就想不全，这都和我们的肝有关系。同时呢，肝开窍于目。所以呢，众多眼病呢，它都源于肝。对于我们这个从中医角度来说，再有呢，肝主这个筋，就是我们经筋这个筋，主这个疏泄，哎，主脾胃消食运化，肝气生发，那么气机就会舒畅，肝气郁结呢，所以就躁动不安。所以我们把这个称为这个将军之官。那么到了这个春季，怎么来养这个肝呢？你看我随便给大家说一下啊。你看，就说从这个绿色的食物来说，它就能帮助我们这个肝胆舒缓压力，调节肝胆这个功能，特别是在这个清热、平息肝胆之火方面呢，有一定作用。你看，我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是李子啊，它就有清肝除热，适合于这个肝虚热症。 你像芹菜，哎，它清热平肝，那么多用于这个肝火上炎，它导致这个头晕呀、目眩呀、耳红、目赤等等。再给大家说一个，就是哎，我们如果方便的话，去买点带鱼，因为这个带鱼呢，它能养肝补血，对于这个脾胃虚弱、肝血不足导致这个食欲不佳呀、呕吐的人呢，哎，它是有这个补益这个作用。还有就是可以吃一些空心菜，空心菜它有这个清热凉血，那么就用于这个血热导致这个鼻出血呀、便血呀，哎，这些人你可以吃这些菜，你像李子、芹菜、带鱼、空心菜啊。再给大家说一个，就是春季养肝呢，六春当餐。那六春是指哪六春呢？一个，你买点春笋；第二呢，吃点这个春饼；再一个呢，就是春酒。什么是春酒呢？其实就是春天的酒菜啊。还有一个春祭，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祭菜；再有呢，春鸡，就是我们说的鲫鱼啊；再有就是香椿。哎，这是我们六春当餐的食谱啊。那这个具体有什么作用？有资料的啊。那么根据我们中医五行的学说，哎，也可以用这个茶疗进行这个柔肝、护肝、疏肝、养血。其次呢，它也为这个度夏季啊做准备，这个健运脾胃。那么阳春三月可以酌情选服一些气味芳香的这个花茶，这样呢就能振奋我们这个精神，散发体内这个淤积这个冬天这个寒气，哎，促进我们人体这个阳气这个生发。像什么玫瑰花茶、蒲公英茶、菊花茶、枸杞茶、决明子这个绿茶，还有这个三款菜、三道果、三道餐，哎，春季养肝如何顺天，这些内容当然我在这个今天的节目我讲不了那么多，这些都有资料。 对，那刚才你也提到这个四季养生啊，就是根据不同的季节来对身体呢有不同的养护，达到天人合一这样的一种境界啊。确实春季的是养肝的一个好季节，大家一定要护好肝。那刚才张主任也提到了一些护肝的一些小窍门啊，一些做法，无论是吃上面的，还是运动上的，还是心理调节上的一些注意事项的，我们把它集结成了春季养生五行五色养生集这么一个养生册子啊。那如果大家想免费索取的话，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免费索取，因为现在需求量非常大，但是我们印制的量呢又极为有限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免费索取。我们的电话呢您听好，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在《黄帝内经》的《素问·宜篇·刺法论》中说，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所谓正气，是指人体的机能活动和抗病康复能力。所谓邪气，是指各种治病的危险因素，也就是我们说的病因。祖国医学认为，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人体正气和邪气斗争的胜负所决定的。正气战胜邪气，人体就不会发生疾病；邪气战胜了正气，人体就会产生疾病。作为我们中老年人养生保健、延年益寿、慢性疾病康复以及预防疾病的发生，养足我们人体中的正气很重要。如何养足我们每个人身体的正气呢？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组方的理论，借以生物方法提取物转移因子为菌，激活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从而达到调整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以中药百合为臣，可补中益气，滋养强化，调节人体免疫。以中药芡实为佐，达到固肾涩精、补脾止泻、扶正固本、滋阴壮阳的作用。以中药莲子、茯苓为使药，达到精心安神、益脾和胃、 利水渗湿之功。饮用以上诸味中药，入五脏之心经、肝经、脾经、肺经、肾经，补五脏之元气，共达标本兼顾之效，调节人体阴阳平衡，使人体达到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坚持长期调节应用，以达正气内存、邪不可干之目的。通过养生保健，使我们中老年人的失眠、消化能力减退、食欲不振、全身乏力、目眩、头晕、腰膝酸软、易感冒等慢性健康问题逐步走向康复。 好，那说完了春季养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大家关心的话题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啊。那现在呢，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身上都有慢性病，而且很多人呢，可能不止一个慢性病啊， 没错， 每天都要大把吃药啊。那么怎么能够让各种的慢性病呢更好更快的康复啊，这是大家特别想知道的。其实呢，在这里我也不妨跟大家说一下，既然被称为是慢性病，它实际上就是不好康复的。 对、啊、因为你看我们说到慢性病啊、哦、通常是谁在得，都是我们中老年人。年轻人你看他急症他来得及，人家一治就好得也快。年轻人得慢性病的概率不太大。那这个慢性病，一个你看我们在衰老的情况下，又在这个长期堆积的这个情况下形成了这种病变，你这个拿药物呢纠偏呢是比较难的。其实药物它起到的是什么作用，尤其是西药，它是对疾病起到一个控制这个作用，就是让它不要恶化，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疾病防变，不要让它恶化。那么更多的这个疾病这个过程呢是什么呢，是人体这个自愈能力， 就是自我修复的能力、 自我修复能力。这个我在以后这个节目里边我会用分子学、细胞学、免疫学给大家全面的展开，是吧。那你要讲到这个如何让这个慢性病容易康复，我们追根溯源，我们就先了解一下人他是怎么得病的。你知道了怎么得病，那我逆着他来，那我就容易修复，让他这个康复，是吧。你看我们说这个在我们大家能感受到的啊，这都是症状，一会儿头晕头痛、四肢乏力、手脚冰凉、消化不良、失眠等等等等表现出来这个症状。但是你要从微观世界来说，或者从这个系统来说，那它一定是这个器官出了问题。器官出了问题，它一定导致这个器官所在这个系统出了问题。你比如说你心脏出问题，一定会影响这个循环功能。你如果这个支气管出现问题，一定会影响呼吸功能。你如果这个胰腺或者十二指肠或者这个空肠或者结肠出了问题，一定会影响到你这个消化这个系统。所以这个器官这个改变影响这个功能，才有了这个症状。但这个再往下说，器官它又是由组织构成的。那咱们再说，那组织又是由什么构成？诶，它就是由这个细胞构成的。那我们得病这个过程一定是有什么东西伤着你了，把你这个给你这个细胞功能损坏了，它最后才影响了组织，影响了器官，影响了功能。所以我们说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这个本是什么呢，就是如何让损伤细胞这个修复能力这个提高，这个呢就有利于我们这个疾病的康复。 你看，其实刚才您说那个特别好，就是药物呢它是起到这个控制的作用。那么如何要使慢性病更快更好的康复，一定是药物和你自身共同起作用， 根本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有一个册子叫免疫力是最好这个医生。免疫力干什么，它是调节这个细胞因子，调节这个平衡，调节人体这个自我这个修复能力的。所以这个是根本。那你说这个药物，比如说我说这个你得了一个慢阻肺，你看我们的医院医生给我们开什么止咳药， 平喘药、解颈药、吸氧，这没有一个是治疗你慢阻肺。慢阻肺它的基本这个病理改变是阻塞，阻塞嘛，慢性阻塞性这个肺病是支气管里面长这个纤维组织了，但你要把纤维组织解决掉，调节你的免疫系统，吞噬细胞，还有你身体这个分泌一些酶，把那纤维组织降解吸收，降解吸收。你看，这就是我们老给大家讲这个抗纤维化这个机理。所以我们说吃药，吃药你止咳，你能治疗慢阻肺吗？你吸氧，你能治疗慢阻肺吗？ 所以那些药只是说控制你的症状了， 解除你的痛苦， 对， 不然你咳得受不了。你这会儿靠你自己这个吸氧，你吸不进去，你不吸氧，那不就窒息了？那不就形成 了 生命危险了？ 对对对。 那你说我们降压药，你就把血管扩张了，血压降下来了，那不叫这个治疗，那个叫把你血压值给你降下来了。真正是什么？哎，你的血液、你的神经、你的体液、你的激素分泌，它这套系统健全了，把它给恢复过来，我们血压就下来。这就是刚才说的，哎，我们吃药呀，它是在控制疾病。 所以刚才您也提到了哈，这个得病的话呢，最终它还是器官出了问题了。那如果更确切的说，就是细胞出了问题了。 哎，刚才我们不是说怎么让慢性病更容易康复吗？我就说，哎，我们这个怎么得的？你看我们这个健康情况下啊，我们这个正常这个细胞和组织啊，它对这个内外环境这个变化这些刺激啊，它都会做出这个不同的形态、功能、代谢这个反应性的调整。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这个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这个咱们拿宏观来说，从我这头上浇了一桶这个冷水，我是不是得打个摆子？哗，抖一抖，把身上这个冷水这个给弹掉。 对， 或者说我这个手上突然摸了一个热茶杯，我们这个手指头蹦蹦蹦跳一跳。但是你打个摆子，你手指头跳跳这个过程就是个适应过程。它并没有对你造成这个伤害。那具体到我们身体来说，我们身体这个细胞，你不管说是你遇到细菌了，遇到病毒了，比如说对这个动脉硬化来说，你遇到高血压了，你遇到高血脂了，你遇到高血糖了，这些都是致病因素，它都在刺激你相应的靶器官。你比如说我们说高血压，你伤的是谁？血管的内皮细胞。高血脂，你也是伤的血管的内皮细胞。高血糖也是伤的内皮细胞。你高一点，高一天，高两天没有关系，我血管这个并不伤害。我有什么？我这个血管内皮，我有这个调节作用，我能够适应你这种刺激。可是你这个这种刺激啊，这个负荷过大，就是过量了，我这个受不了了，或者遇到这个持续的病理性刺激的时候，那就会发生什么呢？我们这个细胞、组织和器官就可以表现为这个慢慢就发生这个损伤。有些损伤呢，我是适应性的，就说如果就说这种刺激啊，超过了细胞、组织、器官的这个耐受和适应能力的时候，那么就会出现这个形态、功能、代谢这个损伤性变化。我举例子，你比如说你高血压，为什么你10年以后，或者30年以后，或者说你这个高血糖，你15年、20年以后，血脂你高了10几年以后，你看到那个时候才有这个并发症这个出现。这就是说你偶尔刺激一下、伤害一下，它没有持续性，但你持续的血压不好、血脂不好、血糖不好，你作为动脉硬化来说，你就是一个刺激源、刺激病因，我不去除你这个病因，你这个慢慢并发症就出来了。所以这才有了我们说高血压不可怕、高血脂不可怕、高血糖不可怕，并发症可怕。那既然是这个道理的话，如果就是说短期内刺激你，我们这个细胞损伤不损伤？它有些也是损伤的，但这种损伤我们说它是可逆性的，就是我把你伤害了，诶，你长一长你又长回去了，你功能又恢复了。你看年轻人在这点表现的就是这个特别明显。 可是这个严重的啊，长期这个刺激，你导致这个血细胞这个死亡，那么正常细胞、适应细胞、可逆损伤细胞和不可逆损伤细胞，它在形态学上呢就会发生一个连续性这个变化过程。这样呢，你看有些我们说是急症，一治就好了。一些慢性症，因为你持续这个损伤，已经把那个变成了我们说不可逆性这种修复。你包括我们说这个抗纤维化啊，严格讲，纤维化太严重，那是逆不过来的。比如说你整个肝你都硬化了，都纤维化了，这会儿怎么给你抗纤维化？没办法的。那也就是说，我们治疗的原则，一个从病因上去除病因，不要给我再形成刺激，再来伤害我。另外，把你现在这个有限的这种伤害，我能够这个叫它这个修复。可是在老年的情况下，你那一套这个修复系统呢你就弱了，这个时候什么样，就是我们刚才像那个上斜坡一样，得外力加一把力，这个时候西药是救不了你的。但是我们急症，我们一定要去用这个西药控制症状。那么在这个慢病康复来说，从中医来说我们叫扶正，从西医来说我们调节人体这些免疫因子，去这个进行这个修复我们损伤这个部位，这样呢，这叫治本，我们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这里面你看，我们给大家介绍，我们说从这个提取物啊，生物因子的提取物转移因子，它能干什么呢？它能促进这个修复环境这些细胞因子这个平衡，就是说有利于这个损伤部位的修复。细胞因子是什么？细胞因子它是这个细胞在这个修复损伤的时候它分泌出来的一些核酸蛋白质，它属于这些物质。但是分泌有利修复还是不有利修复，这个决定细胞的功能状态，所以这个我们就要拿这个转移因子去调节。这个时候再辅佐于这个中药里面的莲子、百合、茯苓、芡实这些提取物啊，都有利于恢复我们这个因子，这个有利于这个损伤修复这个过程，它就有利于这个疾病这个康复。这个我也是多年观察，也是这个现象存在。 所以刚才您提到啊，无论是高血压、高血糖还是高血粘等等这些疾病哈，如果长期来刺激你的细胞啊、组织啊、器官，就会使它的这个形态功能啊就会有一些变化了。 但是啊， 长期伤害， 对，它在血管里面流啊，它伤在血管内皮细胞， 对， 血管内皮一损伤，血脂往上一粘，斑块来了。 对，所以说呢，在吃药哈控制症状的同时，那刚才张主任也提到了用养生保健的这个方法，比如说转移因子啊，还有您提到的这个小 莲子 啊、莲子啊、茯苓啊等等的 提取物， 对，这样的共同给力啊，就像是咱们上坡的时候，老年人可能由于体力啊各方面的上不去了，我们再推你一把哈，两条腿走路，这样就能够使您呢对于各种慢性病哈，它的这个康复呢更快一些， 这叫固本。我们说 固本求 原，从根本上解决了一个问题，疾病容易康复。 是的，所以呢，不要认为说，哎呀，我有慢性病哈，我的这个健康状态就不好了，我就永远不是一个健康人了。其实不用那么悲观啊，只要我们找对了方向，慢性病是可以康复的。 正确， 对对对。好的，那如果大家对此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因为今天张主任提到的这个观点啊，我也是觉得对于我们的很多中老年人慢性病的康复呢是非常有益的。如果您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咨询热线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主讲医师张正，家庭食疗调节血糖学习班开讲了。大家都知道糖尿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极为复杂，至今还没有完全阐明，其结果导致临床缺乏针对病因治疗的药物。调节血糖正常，减少微血管病变的发生，延长糖尿病患者的寿命，降低死亡率，是糖尿病治疗的首要追求。